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租金过快上涨实行指导价。 京城京市将关注，北京疾控中心称，本起境外关联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 九月开始，北京将全面实施车险投保实名缴费。 国内方面将关注，今天8点起，张家界拆除所有交通卡口，有序恢复公共交通。 国家铁路局称，我国4纵4横高铁网已经全面建成。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北京再次回归低风险，全国本土零增长，再次给全世界疫情防控打样。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召开第二场发布会，不接受任何推迟撤军的请求。 财经资讯，央行再次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 前沿科技，美国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超级抗体，它可以对抗所有变异病毒。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东京残奥会开幕，中国派出251名运动员参赛。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的楼市啊。昨天呢，北京市的住建委发布了《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对于长租公寓监管、还有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这也是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之后，首部公开的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 征求意见稿将党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及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写入了总则。北京也成为全国首个将其写入地方性法规的城市。 租金上涨太快，这是大家一直以来反映很强烈的一个问题。对此呢，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提出了租金调控手段。条例明确，北京将建立租金监测和发布机制。住房租金快速上涨时，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限制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房源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行为等措施，必要时可以实行佣金或租金指导价。 市住建委房屋租赁处副处长胡金福表示，租金的指导价就是由政府分区域规定租金的上限或者涨幅，确保租金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这个指导价的范围可能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在某个区域出现过快上涨的时候实施针对性的管控。 对此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娄建波认为，这个措施显然是针对当年各大租赁企业竞价收房的约束，防止这些企业在资本的助推之下放大市场波动。而过快上涨的主要判定标准呢，应该是房租涨幅是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指标相适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从政府调控的合理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是要看租金上涨是合理的上涨，还是由于投机啊、炒作啊。从保护承租人的这个利益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有一个，比如说租金收入比，美国和德国，比如咱们经常说他们有租金管制，它对标的是那通货膨胀率，涨得比通货膨胀率略快一点，那是正常的。但是几倍于通货膨胀率，他就认为这个是不正常的。不是说只要涨，咱就要调，即使要调，咱们也是调控措施是递进式的。 在便民化方面呢，今后租金监测将依赖于租赁合同网签系统。 意见稿规定，北京将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利用科技手段提供合同网签、信息查询、信息核验、登记备案等服务，并和公安、教育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胡清福表示，这个机制将为租客在积分落户、公积金提取、子女上学等事项上提供便利。未来市住建委会开发手机终端的 APP， 老百姓拿着手机就可以完成合同网签，不用再去跑了。 此外呢，针对去年长租公寓频频爆雷，严重影响租客权益保障以及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的问题，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对长租公寓在准入门槛、资金监管、贷款限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范。 在准入门槛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从事住房租赁经营的企业不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其名称和经营范围都应当包含住房租赁相关字样，同时需具备相应的资金、专业人员和管理能力，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经所在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来备案。 在资金监管上，以租金收取为例，征求意见稿提出，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单次收取租金的数额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租金总和，超过的收取的租金应当纳入监管。 在押金收取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住房租赁企业向承租人收取的押金数额不得超过一个月租金，并按规定通过第三方专用账户托管。同时呢，租房合同期满或者解除之后，除了抵扣租金、违约金及其他的费用之外，住房租赁企业应自承租人返还住房后的三个工作日之内，向承租人退还押金和剩余的租金。 说到押金，租金和押金的收取方式在经纪机构之间呢并不一致，也让不少的租房人头疼。这一次条例做出了统一规定，合同期限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提倡出租人按月收取租金。租赁双方当事人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收取押金的押金数额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租金。 对此呢，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秘书长赵庆祥表示，条例把原来的一些政策上升到法律制度，而且呢有对应的罚则，这变成了一种刚性的制度条文，这让行业更加规范，对于长租公寓、群租房等都形成了严管态势。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和防疫相关的消息。昨天，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金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起境外关联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但解封不等于解防，目前北京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大家要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新学年即将开学，家长呢要做好学生的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为迎接新学期做好各项准备。同时，符合接收条件但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朋友要尽快接种。12到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通知主动配合接种。 我们看到疫情的防控形势正在逐渐向好。近日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本轮疫情拐点在八月底就要到来，疫情可以得到完全的缓解。 中秋节和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关心能否在假期期间正常出行。张伯礼院士表示，在严格管控的情况之下，适当放开，中秋和十一可以正常出行。同时呢，张伯礼也强调，我们现在还没到完全解除风险的时候，因此防疫还不能懈怠。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车险销售行为，9月1号起，北京将全面实施车险投保实名缴费工作。 消费者可以使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现金等方式缴纳保费。如果消费者需要使用现金缴费，可以前往车险业务经营场所来办理。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表示，投保人本人账户缴纳车险保费，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消费者可以真实了解车险合同内容，准确掌握保费的浮动情况，同时严格要求保险公司向消费者履行保险产品的明确说明义务。 说到出行，昨天上午本市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截止到2020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73.1%，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85%。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2020年底，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市交通委绿色交通发展处副处长许岩介绍， 主要包括持续提升出行体验，做强轨道交通，优化提升服务能力，做优地面公交，做精慢行系统，推广绿色车辆，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要形成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自行车和步行系统协调发展的绿色出行网络。 在绿色出行创建行动中，通过政企合作推出了 MaaS 平台， 向市民提供整合了步行、骑行、公交、地铁等多种方式的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2020年9月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 MaaS 出行绿动全程碳普惠行动，覆盖了全市 95% 以上的公交线路，实时信息的匹配准确率超过了 97%。 市民绿色出行可以折算成碳减排量，通过在碳交易市场上市交易获得收益，并以物质激励、公益捐赠等方式全额返还出行者，实现了绿色出行的可持续激励机制。 地面公交方面，公交集团高度重视车辆节能减排，不断优化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说， 通过不断的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实现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比例超过总规模的 80%， 综合能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年年下降，首先实现了二环及副中心区域内行驶的车辆新能源化。 作为共享单车行业企业，美团单车通过建立绿色出行积分平台、骑行积分奖励，提升市民的绿色出行意愿。美团单车中国北区负责人吴硕表示， 自行车每公里的碳排放量仅为 7.2 克，仅仅2019年一年，共享单车出行就实现了 694.8 万吨的碳减排。共享单车具有代替城市高碳出行的这个功能，与公交地铁的接驳出行能够促进全出行链的碳减排。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密云，昨天早上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33.71亿立方米，突破1994年9月16号的历史最高纪录33.58亿立方米。 受到降雨、自然径流等影响，目前密云水库的水位还在缓慢上涨。市水务部门将本着保安全、多蓄水的原则，统筹做好防洪和水资源调度，适时通过潮河和白河向下游进行补水调度。 首都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的定位，决定了密云水库未来在较长时间内将持续维持较高水位运行。因此，北京水务部门将为密云水库量身打造一套全新的高水位运行方案，同时还将持续推进智慧密云水库建设，加密监测检测预报分析，加强统筹调度，确保安全度汛和安全运行。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来进入国内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布，今天上午8点起拆除张家界市全市所有的交通卡口，并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之下，有序恢复公共交通。 同时，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街道、崇文街道等6条街道8点起从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张家界市全域都为低风险地区。 我们再来说一说我国的高铁建设。在昨天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局长刘振芳表示，我国路网规模质量快速提升，目前4纵4横高铁网全面建成，8纵8横高铁网正在加密形成，高铁已经覆盖了全国92%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此外，我国的技术创新成果也十分丰硕，中国铁路总体技术水平已经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原、高寒、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系统掌握了不同气候环境、不同地质条件下的高铁建造成套技术，形成了覆盖不同速度等级、能够适应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产品，为实现我国铁路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昨天教育部举办了2021教育金秋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表示，教育部将强化重大主题教育的整体设计，研究并制定了系列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指南和指导纲要。 重大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 田慧生说，重大主题涉及的概念理论比较抽象，大中小学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认知水平生活经历有限，必须加以转化，不能简单照抄文件或贴标签儿。学生学习时间有限，课程门类内容总量要控制，不能一一独立涉课。 在国土安全教育方面，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明确，高校要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鼓励支持各地和中小学根据需要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指导纲要提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实现所有领域全覆盖，包括政治、国土、文化、科技、海外利益等12个领域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极地等不断拓展的新型领域安全。同时，各学校要通过专题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体验感悟，并要在各学科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国家安全教育内容。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训家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这是昨天零点，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正式解除风控管理时的情形。在经过六次全员核酸检测、21天的宅家生活之后，居民们打着云开易散、如约相见、望京迎乐的横幅，满怀欣喜，井然有序地走出小区大门。虽然人们的脸上口罩依然戴得严严实实，但显然挡不住人们满心的欢喜。这一刻也标志着受本轮疫情影响的北京风控管理场所全都清零。就在前一天，经过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评估，在经过7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之后，按照相关规定，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北京全市再次回归低风险地区。不仅在北京，各地降级解封、零新增的好消息也不断传出。也是在23号这一天，本轮疫情以来，全国31个省区市首次实现了本土零新增。扬州实现零新增，主城区调为足不出小区；湖北、武汉、荆门部分地区解封；河南郑州高风险地区清零。这也说明，在面对这一轮本土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下，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了局地严控、全局同步的良好效果。那么，您对北京全市再次回归低风险地区怎么看呢？您对这一轮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有怎样的评价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作为一个望京人，在报道中听到那些居民们倒计时来迎接解封的时候，真是挺替这些邻居们感到欣慰、感到激动的。 我自己可以感同身受，我也是回来隔离要21天。比起在国外的那些政策来说的，我们做的工作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我们的成效是显著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在这次疫情当中，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反思，深刻教训，痛定思痛，把病毒抵挡在国门之外，马虎不得，懈怠不得。 接下来的事情还是需要我们做好个人的防护， 将这个公共场所查健康宝啊，查二维码啊，必须戴口罩，入超市、上车、进银行什么的，都形成一个常规化的了。这样保持下去，我觉得对防疫更有好处。 要为我们国家的防控工作点赞，还要为我们同胞们识大体、顾大局的这种精神、这种做法点赞。 北京能够取得本轮抗疫如此好的成绩，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数千名机关干部、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公安干警、医院工作者、安保人员、 不舍昼夜的辛勤付出，也要感谢封控小区居民的理解与配合，以及所有遵守疫情防控措施、配合疫情防控的市民。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冠疫情远没有过去，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相关小区仍将严格实施常态化防疫措施，相关居民还需要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而为了防止类似本轮疫情爆发的情况再次出现，相关方面更应该认真吸取教训，严格执行防控措施，不再给狡猾的病毒可乘之机。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防护也丝毫不能松懈，勤洗手，科学戴口罩，文明用餐，遵守一米线，常通风，一样都不能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与新冠病毒的不断斗争中，我们的防控措施手段正在日臻完备。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高光明就曾表示，北京在确定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后，社区和密接者取得联系，入户流调、环境采样、运输车辆闭环移送等工作做到了在8小时内完成，这对基层应对和信息衔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于疫情防控已经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封控手段。此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我国接种的新冠疫苗对于当前变异的病毒依然有效。钟南山院士就表示，80%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之后，我国就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群体免疫。不管是阿尔法还是德尔塔，只要我们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做好疫苗应接尽接，我们就一定能战胜这场持续了一年多波及全球的疫情。可以这么说，这一轮疫情防控的成果不仅是我国疫情防控措施成果的一次印证，更是中国又一次给全球疫情防控工作打了一个样。真心的劝劝那些以美国为首只顾甩锅，为了掩盖自身的错误，置国民生命于不顾，不遗余力地搞所谓病毒溯源有罪推定的一干政客们，看看你们国家每天还在凶猛增长的确诊和死亡数据，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相较于战胜疫情，人类生存更大的敌人正是那些视政治利益至高无上，把民众生命视作鸿毛的无良政客们。在这种冷酷的美式抗疫逻辑之下，一系列匪夷所思甚至愚昧透顶的防疫操作，才导致人类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抗疫窗口期。全球大量的医疗物资在无止境的消耗，一个又一个原本不必死去的生命离开了世界。可以想见，如果以美国为首的抗疫失败国能够把甩锅推责的精力放在疫情防控上，早一天借鉴参考中国的抗疫防疫措施方法，以你们的医疗资源与技术，何至于直到今天每天还有上万的确诊人数增加？或许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早已得到了控制，甚至我们已经看到了走出疫情阴霾的曙光。但遗憾的是，漠视人民基本人权的政治操弄还在持续，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仍在蔓延。以美国政府为首的无良政客们正在危害全人类的健康，已经成为了全人类的罪人。疫情防控，全球一盘棋，我们也希望中国一次又一次疫情防控的胜利能够早日叫醒那些还在装睡的政客。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的风雨经过等我们相见，你微笑仰望着天，我们一起种下心愿，等花开等它实现，该流的泪还是划过你的脸，我始终在你身边。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新。郭工，早上好。 哎，刘林一号，你们好。 哎，请您介绍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这个天气呢，预报的是北部和西部地区有阵雨。我们重点呢介绍一下这个雨的问题。 好， 从今天影响北京天气系统来说的话，是高空低涡还是在北京的北边不停地转着，这就是给北京带来雷阵雨的一个典型的天气形式。不过由于这个气温发生了变化，昨天和今天早晨啊，最低气温都降到了18度以下。这个18度以下的这个气温要追溯的话，就是要到追溯到这个50天以前了，也就是说这个盛夏时期呢，它这个很少降到这样的一个气温以下。那么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也是这个28-29度只有。这和盛夏时期的气温呢，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一来呢，就是本地的这个热力条件啊、湿度条件啊，以及大气的不稳定能量，都变得就对形成明显的雷阵雨啊，已经不利了。所以呢，虽然是一样的天气系统，但是呢，天气表现会明显不同。所以今天预报的是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不过由于这个高空这个低涡啊距离北京很近，这个除了北部和西部地区以外，因为它的动力条件比较好，这个午后啊，这个到傍晚前后这段时间，城区的局部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阵雨天气。虽然它是维持时间不长，雨量也不太大，但是呢，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有所防备。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呢？ 那么未来几天北京天气有以下几个特点呢，就是说降雨明显的变少，天气开始就晴天的开始增多，气温有所抬头，但是呢最高气温一般在是30度以下，天气呢是大部分时间较为舒适，只是中午稍微偏热一点，要注意这个防晒，早晚呢是有些凉意，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适当的添加衣服。另外的话就是晴天多了，大气透明度好了，阳光就比较晃眼了。那么出行呢就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尤其是驾车出行，更要少一点急躁情绪，多一份安全意识，是这样的，李玲。 好，谢谢郭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5到65，空气质量2级为良。 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您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3天没有全市性的雨水天气，所以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生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现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塔利班召开第二场发布会，不接受任何推迟撤军请求。 塔利班计划建立12人管委会管理阿富汗。 财经资讯将关注央行再次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 前科技来关注美国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的超级抗体，它可以对抗所有变异毒株。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9月1号开启试运行。 东京残奥会开幕，中国派出251名运动员参赛。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当地时间24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召开了第二场发布会。会上呢，穆贾希德强调，所有美军必须按照撤军的协议，在8月31号之前撤离，不接受任何推迟撤军的要求。 鉴于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局势，穆贾希德表示，只允许外国人前往喀布尔机场，阿富汗国民不允许前往机场。在侨民撤离行动结束后，塔利班将完全控制机场，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在阿富汗存在。 同时，穆贾希德强调，不允许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恐怖活动，也不允许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不利于任何周边国家的活动。 在社会治理方面，穆贾希德称，塔利班已经任命部分人员代行政府部长职责，银行和货币兑换点预计于后天开始营业，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逐渐恢复。 同时，塔利班将与国际医疗和卫生组织合作，提升医疗服务，并且根据各大中小学的情况协调复课事宜。目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混乱情况出现，也有一些相关的谣言，塔利班正在着实解决这些问题。塔利班继续呼吁卫生、医疗、交通和安全部门的公务员返回工作岗位。 同一天，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组建一个12人的委员会管理阿富汗。据报道，目前各方已经就名单中的7人达成一致，其他5人的名单仍在谈判中，塔利班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当地时间22号，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正在与阿富汗一些政治领导人进行协商，有望在不久后的将来公布新政府组建的相关事宜。 对于在发布会上塔利班做出的这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承诺，央视特约评论员宋小军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塔利班在推动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因为从79年之后，他们之间一直处在战乱，中间92年呢，当时这个政府崩溃之后，有过几年的北方联盟来统治，然后后来97年塔利班又回来，然后到2001年又美国进入轰炸，那这一段时间他们试图也追求一些现代化。你查那个时候的，就是塔利班也好，或者之前的92年到97年。原来的所谓北方联盟也好，他们的贸易啊，他们关系，包括他们也是在追求一个经济社会的治理，只不过是不熟悉，是吧？或者说幼稚也好，别的各种原因，族群争斗啊，包括911之前前3天老马苏德被炸死，整个这些事儿，互相斗来斗去没什么好处，大家有了共识。而且塔利班经过这20年之后，他也知道这个4000万人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医疗啊，教育培训啊， 等等这套东西，有一套所谓的技术官僚的支撑。那么上边的这个治理委员会呢，更多的是代表各方的政治势力，包容性，这是一个后边要做出规划计划经济社会发展的这套东西，我想它肯定已经有了。所以的话，它是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所需要的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和一个政治基础，来倒过来说这些政治上的承诺，比如说妇女问题啊，儿童上学的问题啊，包括反恐的问题等等。就今天的发布会整体给人感觉它是一个更加包容的东西，要向国际社会靠拢。另外，去年日瓦援助会议到2024年，每年大概120到130亿美元的这个国际援助，他也希望争取，所以他跟国际社会也都很开放，对吧？说最近跟各个国家的外交上面都有来往，所以他还是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包容向好的状态。 当地时间23号，阿富汗塔利班宣布任命其成员伊德里斯出任阿富汗中央银行代理行长，协助应对阿富汗人面临的经济难题。一名塔利班高级成员表示，伊德里斯以往主管塔利班的财务，是金融领域的专家。 同一天，塔利班还任命古尔阿加为财政部部长，任命易卜拉欣为代理内政部长，纳吉布拉为国家安全局局长。 受到美方牵制，阿富汗塔利班面临的经济压力其实不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宣布暂时冻结原定于23号向阿富汗发放的大约4.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据报道，这一决定是迫于美国压力做出的。 另外，已经离开阿富汗的原阿富汗央行行长艾哈迈迪上周在推特上说，阿富汗央行持有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70亿美元存在美国的银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美方不会将其境内的阿富汗央行资产转交塔利班。 对此，美联社发表评论称，掐断资金来源是美国政府向塔利班施压的为数不多的办法之一，但是阿富汗持续面临的经济困境只会加剧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让阿富汗人受难。 为了让阿富汗民众生活能够尽快恢复，遏制国内油价上涨，塔利班已经重启从伊朗进口燃料。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联盟23号证实，应阿富汗塔利班要求，伊朗已经于几天前重新开始向阿富汗出口汽油和轻质原油。 昨天，联合国机构发出警告称，阿富汗最早将在9月出现粮食短缺问题。随着喀布尔国际机场限制增加，包括医疗器材和严重营养不良救援包在内的救援物资都没有办法进入到阿富汗境内。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副国家主任帕特森表示，他们正在通过人道主义过境点运输食品，包括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过境点。帕特森说，他们目前在阿富汗有20000吨的食物，同时还有7000吨在路上，现在还需要5.4万吨的粮食才能让阿富汗人撑到12月底。 帕特森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需要2亿美元来为多达2000万人购买食物，其中近1850万人已经依赖援助了，但是目前的干旱预计会加剧这种情况。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带来很多挑战。援助机构称，在塔利班持续进攻并最终占领喀布尔的2个月期间呢，约30万名阿富汗人流离失所，保证他们的医疗和食品供应至关重要。 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举行了秘密会谈，这也是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美国拜登政府与塔利班举行的最高级别的会晤。 美国在会谈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让塔利班允许美国有更多时间从喀布尔机场撤离。此前，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在8月31号前必须完成撤离，但是又于近日表示，美军的撤离可能会超过原定的截止日期。 据报道，面对塔利班的警告，近日美方的撤离行动正在加快。不过呢，阿富汗人安全接到喀布尔机场变得是越来越困难和危险。那目前呢，还不清楚美国能否延续目前的撤离速度。美国前官员表示，可能要到9月下旬才能够把申请特别签证的阿富汗人撤离完毕。 截至目前，塔利班仍允许美军在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行动，总体上没有进行太多干涉。不过，美国官员担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会对机场发动袭击。 关注完一系列的阿富汗的消息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基本敲定，未来将通过修建海底隧道，把福岛核电站的污水引流到距离海岸1公里附近的海中排出。 报道说，在今年4月宣布将在2年后将核污水排放入海后，日本政府就和东京电力公司展开了对排放方式的讨论。此前，双方有2个备选方案，除了将核污水引流到海水里以外，还有一个方案是直接从岸边排放。最终，双方基本敲定了第一种方案，因为这样核污水更容易扩散。 根据计划呢，东京电力公司将在今年9月份对海底状况进行调查，并最终在2023年春季完成海底隧道的修建工作。 国际视线的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由于近期洪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部分美墨边境墙被冲垮。据报道，道格拉斯市近期遭遇强降雨，降水量是往年平均水平的2倍。 根据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在亚利桑那州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道格拉斯市，边境墙的多处金属栅栏被洪水冲垮，一些金属栅栏从铰链上脱落，倚靠在这个金属框架之上。那栅栏底部堆满了洪水裹挟而来的植物枝叶，还有洪水退去留下的碎石和泥巴，地面上水洼随处可见。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洪水确实冲毁了道格拉斯市的部分边境墙。美国边防巡逻队目前正在对损坏程度以及需要修复的情况进行评估。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邓玉。邓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上周呢，美元指数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涨幅啊，最高触及了93.50一线后回落。昨天美指是小幅下行，收报在92.89。近期美元指数的强势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的驱动，一方面呢，市场的避险情绪利好美指的走势，近期的德尔塔变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扩散，部分国家也重新启动了限制措施，全球经济的复苏依然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避险情绪支撑了美元指数的上行。另一方面呢，七月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的官员认为在价格稳定的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就业最大化的方面也在不断的接近目标，如果经济能够像预期的那样继续恢复，那么年内可能会宣布缩减购债规模，预计仍将对美元指数构成一定的支撑。技术面上来看，美元指数目前仍然运行在布林通道的中线上方，下方的支撑看向通道的中线92.70一线。本周呢，重点关注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峰会上主要央行的表态，如果说美联储进一步明确缩减购债规模的计划，预计美元指数将进一步走强，年内美指的上方看向95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英镑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本周英镑对美元是从1.36一线反弹，昨天小幅上涨，收报在1.3727。短期来看，空头的回补是带动了英镑的上涨，但是个人认为中期英镑的走势仍然会面临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呢，英国七月的 CPI 和七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同比均不及预期，在没有进一步的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英国的经济复苏是存疑的。此外，英国的央行目前仍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英国央行称仍需要关注经济的复苏情况，暂时未考虑缩减购债规模。整体来说，预计英镑的上行动能有限，后市需要重点关注英国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果英国的数据依然差于预期，英镑可能会再次向下测试1.3570的关键支撑位，建议在1.37一线，入场做空英镑对美元，目标位1.3550，止损可以设置在1.3740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8.05，欧元报在761.15，英镑报在889.42。日元报在5.9081，澳元报在467.32，加元报在512.26。主持人， 好的，感谢邓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就是财经资讯，央行昨天发布消息称，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同志近日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人民银行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要求人民银行系统各单位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会议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合理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会议还要求要严格制度执行，关口前移，注重预防，及时排查人员异常情况，要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严查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提升金融系统干部队伍监管能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交通保障有关情况。 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4.6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3.8 万公里，几乎可以绕赤道地球赤道一圈，高速铁路对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 95%。 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16.1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发展规模和质效明显改善，行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由2012年的198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1038亿元，年均增长了 24%。 快递业务量从57亿件增加到835亿件，净增了14倍，年均增长 40%。 邮政和快递服务的有效申诉率显著下降，快递平均单价从 18.5 元降低到 10.6 元，平均每单约降低6块钱。 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两区建设。海淀区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两区建设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一年来，七批次67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多元创新主体合力加快两区建设。2021年1到7月，海淀区实际利用外资外贸出口额实现北京双第一。我们来听一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的报道。 海淀组团金融领域支持政策持续释放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红利，赋予中关村科创企业更多的跨境金融选择权。外债便利化试点额度由500万美元提高到1000万美元，65家企业办理便利化外债超50亿美元，每年节约财务成本超过13亿元，12家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近100亿美元，资金效率提升20%以上。海淀区金融办主任刘建民通俗地解释说， 没这个政策之前，你使用外债外汇，每次使用你就要去登记申请，这一次是先把额度给你一次登记掉，你可以多次使用， 能够节约它的成本。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政策避免了汇率波动、手续复杂等带来的资金成本的浪费。 你比如说你有境外业务的，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定的话，有外汇收入，那么你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外汇你要换成人民币，这样子它要倒来倒去，买和卖中间也是有成本的嘛。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之后，我有了外汇不一定要急着去换成人民币，万一我还有其他的业务要用，在公司体系内部不同的子公司之间使用，我不用再去换回来，便利使用外汇资金。 海淀区还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超5000家商户可以受理数字人民币。 围绕文化旅游、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7大场景，积极搭建数字人民币受理环境。目前海淀区已有超过5000家商户可以受理数字人民币，举办了圆明园数字人民币游园会，将数字人民币与国家遗址公园各类应用场景有机结合起来，吸引了数十万人在线观看体验，发挥了良好的推广示范效应。 拉卡拉集团党委书记唐玲分享了企业享受两区创新政策的感受。 海淀区金融办商务局联合发文，向我们的所有的商圈商户推荐拉卡拉，推广这个数字人民币，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推广的顺利，也比较深入，比较全面。比如说我们在海淀旅游景点的商圈的特色商业街的五口松东奥场馆这个商圈，很多商户能够受理数字人民币。 一年来，海淀区先后举办了7批次两区建设重大项目签约仪式，累计签约重大项目67个。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舒碧磊介绍说，在数字经济方面，18项数字新基建项目也稳步推进。 加快推进 5G 的基础基站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 5G 接待建设3160个。 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王鹏表示，海淀区下一步将谋划一批新政策，围绕打造研发中心、数字经济中心持续发力。 谋划一批新政策，重点是在中保区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增值电信业务准入等方面，摸底企业需求，滚动形成先行先试的政策诉求清单。围绕打造研发中心，围绕打造数字经济中心，在数据开放、数据流动、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相关方面，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制度改革成果，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策源地。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市民朋友的菜篮子。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7月北京全市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呈现出季节性的波动态势。其中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猪肉批发价格止跌回升，鸡蛋的价格稳中有涨，牛羊肉价格稳中略降，那粮油价格保持稳定。 具体来看，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七月下旬蔬菜价格有一定的上涨，但是从月内整体走势来看，批发价格仍延续季节性下降态势。25种蔬菜批发社区菜店、连锁超市平均价格分别是每斤1.02元、2.71元和3.1元，其中批发价格环比降低2.86%，社区菜店、超市价格环比稳中有涨。 从前天起到今天，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者是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了解到，本期专项销售火爆，有银行额度实现了当日售罄。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本次发行的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委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 2.83。 23号上午10点起，专项债通过银行柜台正式发售。记者了解到，工行北京市分行代销额度达到3.4亿元，位列同业首位。本期债券获得了个人客户和中小型企业与机构客户的积极响应，踊跃认购，实现首日售罄。另一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所代销的额度也在24号售罄。目前只有个别地方商业银行还有几百万元的少量额度，整体上看销售火爆。北京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北京市财政局具体办理债券发行、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等事项的记账式债券，具有评级高、利息收入免税、税收还原收益好、流动性好、认购起点低等优势。此前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9年4月1号首次通过银行柜台渠道面向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销售。本期专项债是地方债第二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售。根据计划，今年10月预计还将有北京市政府地方债通过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投资者可以提前关注。 财经资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就业方面的保障项目。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昨天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北京推出新业态劳动者专项互助保障项目，包含重疾、意外等5项。 本次活动保障对象呢，包括物流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护工护理员、房产中介员、货运驾驶员、保安员等新业态劳动者。 保障内容包含意外伤害保障、子女意外保障、重大疾病保障、因病身故保障、家财损失保障等等五大类的项目。 据了解，只要是加入北京工会、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的新业态劳动者，及其未满18周岁、含超过18周岁的在校学生的子女，都可以享受专项互助保障。保障责任期为1年，专项互助保障活动最高可保障10万元。 目前呢，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服务中心已经为第一批4000多名新业态劳动者完成专项保障项目的投保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北京市总将会陆续投入1000万元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互助保障服务，以此增强工会组织吸引力，推进新业态劳动者加入工会，扩大工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当中的覆盖面。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到前沿科技，新冠病毒呢，各种变体疯狂传播。由于它的变异病毒毒株过于狡猾，以至于呢，专家指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要与其持续抗争。最近，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对抗新冠病毒的超级抗体，它可以对抗所有新冠变异毒株。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抗体，它可以中和所有已知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这种名为 SARS-2-38 的抗体呢，可以对抗最常见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包括阿尔法、贝塔、伽马，还有德尔塔、卡帕、约塔以及罕见的突变等。 报道说，这种抗体可以附着在病毒变异时保持不变的刺突蛋白部分。这意味着，如果未来病毒出现更多变异，这一抗体呢仍然可以保持防护效力，并且研究人员可以将其与其他抗体结合使用，开创出面对变异病毒更有效的组合疗法。 不过呢，报道也指出啊，我们应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这种所谓超级抗体的作用。分析认为，我们绝不能说有了这种抗体，新冠就解决了，因为抗体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完全清除病毒啊。现在呢，对于公共卫生学或者是流行病学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导致全球性流行病的可能是个什么东西，那么冠状病毒以后会变异成什么样子。 就目前来说，疫苗随着病毒突变保护效率下降这个问题，人类抗击新冠是个无休止的战争，但是针对这个点进行疫苗开发以及相关的研究是抗疫最有希望的事。 再来关注航天探索领域。昨天晚上7:15，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远征1号 S-12 上面即成功的将融合试验卫星0102星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5次飞行了。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生育津贴一直是孕产期的妇女关注的问题，本期节目我们将对生育津贴领取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生育津贴的领取条件有哪些？根据本市生育保险相关规定，参保职工分娩前含分娩月，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支付；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分娩之月后含分娩月，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职工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予以补支。 问题二，领取生育津贴需要哪些材料呢？登录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官网，在网站首页的常用下载模块下载填写并打印北京市申领生育津贴人员信息登记表一式2份，定点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原件复印件，不在本市长期居住的外部户籍参保人员提供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生育证明及夫妻双方单位出具的婚姻生育情况证明一年内有效，引流产人员要出具结婚证的复印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的全部内容，本期内容是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在您耳边，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的8:30，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前几天呢，在朋友圈看到有些朋友参与了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内部测试。 咱俩看到的是一个朋友吗？ 可能有重合的，反正看的就是心痒痒啊。随着为期3个月的内部压力测试工作接近尾声，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将于9月1号正式开启试运行。还是要提示您，这个试运行呢，它的门票不对公众售卖，而且不可转让，所以也请消费者要警惕虚假信息以及相关的风险，以免造成损失。 虚假信息是啥意思呢？就别人卖给你票别信啊，因为不让转让，是吧？ 对。 在试运行期间呢，北京环球度假区啊将会根据需要逐步的开放设施和服务，受邀的客人呢将在指定的日期体验主题公园当中的部分景点、娱乐设施、演出和餐饮服务。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基于受邀客人的体验和反馈，不断的去完善运营的水平和服务的细节，持续推进开园前的运营筹备工作。 期待期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中，怀柔区渤海镇榜上有名。据介绍呢，渤海镇以国际文化村、丽花溪谷和梅花响谷三个区域为支点，已经打造了10多处景观节点，呈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沟域环境。 在京郊游呢向休闲度假游演进的这个过程当中，渤海镇呢还实现了由400多家农家院向2个星级景区、5家精品酒店、151家精品民宿的梯次升级。目前渤海镇全域旅游格局雏形出现了，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全镇已经接待游客102万人次，旅游的综合收入达到2.1亿元。 现在呢，我们在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下呀，京郊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成为了亲子家庭带孩子过周末的首选。今天呢，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我们去了解一下门头沟区的妙峰骑行小镇。 妙峰骑行小镇位于京西门头沟妙峰山地区，距离市中心40公里，面积16000多平方米，是集地方特色农业、非遗体验、亲子教育、休闲采摘、体育赛事等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田园体。目前京郊不少采摘园的水果陆续成熟，采摘也成为亲子游的重要一环。在这里可以采摘有皇家贡梨之称的门头沟特色果品金白梨，这也是北京唯一冠以金字命名的果品。另外，游客还可以品尝被评为门头沟精品民宿特色菜品的妙峰鸽子，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作为亲子家庭出游的目的地，景区内配有滑梯、蹦床、沙坑等儿童娱乐设施，孩子们还可以喂养小动物、钓小鱼、汤水、参加冰雪泡泡趴等活动。小朋友玩耍的同时，家长们的休闲娱乐设施也包括了像棋牌、台球、真人 CS、 骑行等项目。妙峰骑行小镇负责人尹丹介绍， 游客呢，他们可以自己带食材来这边做饭，费用呢是按人头收费的50一位，然后除了这个做饭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了，只有儿童的一个门票，儿童门票呢是50，它是一个通票，就是里面的儿童项目没有再另外收费的。 儿童已购买门票，无需再支付费用。没有自带食材的游客可以到店点餐。目前骑行小镇只接待提前预约客人，需通过电话或者是 OTA 平台提前一天预约。周六日接待在500到600人次，平日在200人次左右。亲子出游的家庭可以作为参考。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来关注残奥会的最新消息啊！北京时间昨天晚上7点，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2020年东京残奥会开幕式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拉开帷幕。 本次东京残奥会于2021年8月24号开幕，9月5号闭幕，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 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赛。在开幕式中，中国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担任了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这一次赴东京参赛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运动员的平均年龄 27.5 岁，年龄最大的是56岁的乒乓球运动员赵平，年龄最小的是16岁的游泳运动员蒋玉燕。 而且呢，运动员全都是业余选手，他们的职业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等。在本届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羽毛球、皮划艇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这也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预祝中国奥运健儿们取得好的成绩。 嗯，你能回忆回忆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这个残奥会咱们的夺金情况吗？ 你还记得吗？ 107块金牌。 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呢？ 昨天刚看的。 所以今天就得秀一秀，是不是？ 对，所以预祝他们能够取得更好成绩。当年的水平是，就是中国是第一，第二是英国，第三乌克兰，这二三名加一块还没有中国的金牌总数多。 哦， 所以加油吧。 厉害，加油。 咱们再来看展览方面啊。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将在近日与观众朋友见面。那作为开篇展映的俄罗斯电影展会呢，持续到8月29号，将会放映《圣彼得堡》《我爱你》《黑桃女王》《唤醒我》《测试》《邮差的白夜》五部俄罗斯影片。 本年度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活动将持续数月，带来30部高质量、多样化、具有独特观赏价值的新老优秀国际影片。观众呢可以关注中国电影博物馆或者是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公众号来了解影展资讯。 演出方面，北京人艺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将于9月2号开启首场演出。首都剧场建成之后上演的首部大戏是曹禺先生的《日出》。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首场演出仍然是《日出》。那么这部大戏呢，由冯远征导演，于震、露露还有杨明新、雷佳主演。目前呢，这部剧的已经是开票的状态了，将会在9月2号到9号之间演出七场。 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呢，曾经有过四版对日出的演绎。那么这一次上演的日出呢，突出一个新字，除了是在全新的剧场上演之外呢，导演冯远征表示，本轮演出还将启用青年演员来共同创作这部经典大戏。冯远征说，这个做法虽然看起来有点冒险，但是更是一种勇气。 哎，除了新剧场新演员之外呢，这一版的日出在形式和内容上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包括现代感十足的音乐、光影变换的舞台，不同于传统叙事方式的开场和结尾，甚至再熟悉不过的人物也被赋予了新的行为和任务。 今天是周三，照例进入到我们的新书推荐板块。近日有最新的数据显示，少儿科普百科首次取代少儿文学，在少儿图书市场比重当中占据第一。在实体书店的销售当中，少儿科普也表现出色。来自亚运村图书大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少儿科普类图书比去年同期增长158%。 什么样的科普读物更受孩子家长喜爱呢？乐乐去立体书，我们的身体，藏在地图里的国家地理中国，写给孩子的24节气，中国国家地理少儿百科，地球等受到青睐。 不过呢，有专业人士指出啊，少儿科普读物上升这个势头喜人，但是呢，并不代表它未来的发展就高枕无忧了。侵权盗版图书以及作者队伍断层，还有读者实践能力缺位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 此外呢，随着科普书的市场向好，良莠不齐的出版物也确实在迅速跟进。科普作家王晨表示说，自己曾在一间民宿发现了一本少儿科普读物，简单翻阅就发现了不下20处的知识错误，这些错误知识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危害，要花几倍的时间精力才能够修正。所以说他也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在选书的时候要具备一些常识，要谨慎。 另外呢，王晨建议说，在加强孩子科普阅读的同时啊，家长的科普阅读也不能缺失。他在与不少的家长接触之后发现呢，很多少儿科普书还无法让小朋友能够完全自主阅读，到了小学2-3年级之后，孩子们才有可能实现自主阅读。如果家长科普阅读缺失，很难去引导孩子，也会造成和孩子之间的代沟。 那下面呢，为您介绍一本专家推荐的优秀少儿科普图书吧。这本书名叫做《儿童生活历史百科》，是北京出版集团引进的英国 DK 公司出品的世界历史普及读物。 图书的内容涉及到生活历史百科啊，表现形式为以手绘图画为主，并配以有趣的文字。 这是一本描绘历史的书籍，图书的目录及贯穿全书的时间轴可以帮助孩子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将生涩的历史变得轻松有趣。通过16名儿童生活的呈现，从古埃及到美国，既有时间跨度又有空间跨度，生动展现不同历史形态和生活方式。在图书的最后，作者还细心加入了重点词汇的审读解读，帮助孩子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学习历史。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人常兴伟的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出版人常兴伟。今天我为大家推荐一本由北京出版集团金版若晴引进的英国 DK 公司出品的世界历史普及读物，名字叫《儿童生活历史百科》。这本书呢，是以手绘图画为主，配有有趣的文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它的特点都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图书的装帧设计也是很精美时尚，应该说既有阅读价值又有收藏价值。那这样一本书更像是一本博物书，因为它的目录就贯穿着全书的时间轴，可以帮助孩子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将生涩的历史变得轻松有趣。它是通过16名儿童生活的这个呈现，从古埃及到美国，既有时间的跨度又有空间的跨度，不是教条的历史讲述，而是通过手绘图生动的来展示不同历史形态与生活方式，有效的可以提高孩子的这个理解能力。而且将这本书呢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宏观的加以去阐释，应该说很好的帮助孩子拓宽学习历史知识的一个广度。而且他还非常贴心啊，在这个书的最后还加入了重点词汇的审读和解读，可以帮助孩子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学习历史。我们也希望这本书呢能得到更多小读者的喜爱和珍藏，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将3000年前的古埃及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这样的一个呈现超长的历史跨度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让孩子得到一个启蒙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读者能够喜欢它，来希望更多的孩子而产生一种阅读的兴趣。 好，文娱消息最后我们来关注昨天发生的一起热点事件啊。 嗯， 昨天下午呢，网友小易自曝称2年前曾被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强奸，并且呢讲述了事件的经过。那么这次爆料事件随后就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就在8月17号，湖南卫视还刚刚发布了关于易德的联合承诺书，其中钱枫的亲笔签名也出现在文章末尾。 这个事情爆出之后呢，昨天晚些时候，湖南卫视官方微博发文称，关注到主持人钱枫的相关舆情，正在紧急核实了解中，并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频道暂停其一切工作。 对于性侵一事，昨晚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发布通报表示，2019年事发后，经调查没有发现强奸犯罪事实，因此依法作出不立案的决定。肖某如果有其他的新增涉案证据，可以向警方提供，警方将依法展开调查。 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早有一个合理公正的调查。对，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4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许悦，1986年生，北京军务员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乡村致富年轻人，2019年北京榜样。今天为您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 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 今天播放的是王进喜同志1966年2月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实况录音。 大庆油田，我是党的大庆油田，全国人民的大庆油田，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大庆啊，还仅仅是不够啊，要艰苦奋斗一辈子，要当一辈子老黄牛。我们究竟怎么个行动啊？就是好好的大庆多出石油。 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油田石油大会战第一口油井，并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记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这一年还推出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 面对着高耸入云却如废铁一般的高炉，老工人孟泰心里焦急万分。他的心里很明白，这个任务对中国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主席曾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但当时国内年产钢不足10万吨，还不够给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作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虽然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冶炼体系，但国民党退败时对厂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整个鞍钢甚至没有一台完整的设备，机器上的零件也往往不是缺失就是损毁。为了修复高炉，孟泰带着工友们跑遍了10里厂区，刨冰雪，挖废料堆，搜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孟泰将他们分门别类做好详细记录，建成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孟泰仓库。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带中央起草批示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将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成为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上加以推广。这一年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声明。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误虚名而遭实祸。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为党的8届九中全会做了准备。 金山火山没融化，祖国建设花之马，我党和石油工人多荣耀，后代里会走天涯。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 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卢永丽，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杨开慧一封未寄出的信。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青泰乡板仓，1920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与此同时，他和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成革命伴侣。1922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老家，在这个地处长沙、平江、湘阴三县交界的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9年3月7日杨开慧在湖南国民日报上看到朱德妻子武若兰被反动派杀害后在长沙挂头示众的报道，深知敌人绝不会放过他，预料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虽然早在投身革命时他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但作为一位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三个年幼的孩子，而且因为敌人的封锁，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毛泽东的音讯了。她担心那一天会很快来临，就提笔给能联系上的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伊弟，亲爱的伊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人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哈！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哎，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儿哈，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镜像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做预备，岂忧堪豪，殊不敬矣。祝你一切顺利。信中她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坚定和勇敢，然而时局动荡，她写好这封遗嘱样的信却无法寄出，只好藏匿在家中老宅的墙缝中，直至1982年重新整修杨开慧故居时才被发现。1930年7月间红三军团攻下长沙，但不久红三军团撤离后，湖南当局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产共义勇队到处搜捕杀戮共产党人，杨开慧是他们的重点对象。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有的同志劝他赶快离开，设法到井冈山去， 他没有同意，而是设法让其他的同志们隐蔽转移，自己则做好应变的准备。他将一些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兰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在当地群众多方掩护下，来抓他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1930年10月，杨开慧预料的事还是发生了，他在板仓家中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逼问他毛泽东的去向，要他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但杨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1月14日，杨开慧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我们再来更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包括上海2例、江苏1例、云南1例。另外，昨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 古北桥上落，你该睡觉落，中北庄上落，你该起床落。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阳、康立波、程强，主持人于浩、李玲，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由超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不做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沉寂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在没有停歇， 秋冬雨下， 沧海几千年， 人终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